记得马克思引用过一句话，他说资本家如果有10%的利润，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，有20%的利润，他就活跃起来了，有50%的利润呢、他就铤而走险，为了100%的利润，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，如果有300%的利润，他就敢犯任何罪行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，罪犯也一样。 哎，到底是伟人呐、这的确是至理名言。 哎，本人是非常欣赏的。只要手中有鱼饵， 不怕鱼饵不上钩。 对。 然而，他们等了整整一天，却始终没有等到期望中的电话。到了下午5点，沈西实在耐不住了。 803， 什么？ 你守阵地吧，我得出去吃点 过桥米线。 可惜很难带回来。 那就买个夜市面包吧。 好吧。哎，老高， 哎，沈西，沈老板，我正要找你呢。 什么事？ 2分钟以前，有个人到门房间，让我把这个条子交给你。你看， 是吗？哦，谢谢啊。哎，803，你看，沈老板，6点整在天鹅宾馆咖啡厅见面。届时请带定金。 好，沈西，你一定要谨慎从事，稳住他。按照第一套方案进行。 是。 天鹅宾馆的咖啡厅内，优雅的茶色玻璃桌旁，西装革履的沈西和正襟危坐的黄根宝，一边用长柄调羹轻轻搅动咖啡，一边轻声低语。 沈老板，我最近外出了一趟，货没问题。 有多少？ 2公斤， 什么价？ 500克，6万块。 2公斤24万。 对，不还价。 这个价可以成交。接头地点， 陕西省西安市骊山贵妃温泉处。 时间， 6天后，也就是6月21号下午1点半。 具体办法， 倒是有个戴墨镜的男人，右手拿一把画有黑牡丹的大纸扇，左手拿2只红石榴，站在温泉处顺时针方向的第3个龙头前。你走上前问，请问这石榴是哪儿买的？他回答，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。然后你再说，匀给我1只可以吗？他说不可以，马上转身走，你就跟他走。一路不要再开口。他领你到了地方后，你尽管进去，然后就地成交。 你不去？ 哎，我老婆要生孩子了，走不开。哦，对了，四川的老板这次亲自去。他想会会香港的大老板。 为什么？ 他想借海昌贸易公司做一条地下秘密通道。 可以转达。 哎，定金带来了吗？ 当然。哎，不过咱们先小人后君子。这是一张凭章取款的50,000元存折。图章在我手里，货到手以后才可以交章取款。 沈老板，你不愧是行家里手啊，佩服佩服。 沈西从咖啡厅出来，便和803分析案情，并立即向局领导汇报。局领导听取汇报后指示，该案重大，要高度重视。局领导还增派刑侦2队配合行动。803挑选了几名精兵强将，组成6人小组，奔赴陕西省架网厚敌。